on 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109, 不明来历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歷之解構聖經預言密碼 Apogee Special 嗱，今集咧一開始咧就知道問一個問題啦，聖經密碼咧就好多人都講過，亦都好多人都知道有呢一件事啦，咁啊。今晚嘅圣经密码有啲咩唔同先？ 先讲啲同嘅先， 先讲啲同嘅先。 系啊，最近嗱，我哋要讲翻咧，因为咧，有一样嘢就系你知道，好多年前啦，讲紧1997年开始咧，其实啲人就开始热烈地讨论关于圣经密 码。又喺圣经密码嗰度，即系佢隔几个字圈一圈咧，可能有云海个名啊， 随时有。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你知道，可能因为96年、97年嘅时间咧，即系喺全球嘅各地嘅地方又好，政府又好，都担心紧一个叫2000年嘅所谓叫末日危机。 关口嘅事，差唔多吓。 冇错啊， 就大家等转12点，即系 系啊，我当日就系啦， 有冇人嚟？ 系啊，我坐足6个钟，等埋到 New York 过埋12点都冇嘢发生，好失望。 即系你望晒全球嘅12点搭正系嘛， 都冇事，咁就太失望。咁但系要讲翻就系当时有一啲嘅，要讲翻个背景啦。即系点解要圣经密码？而后来点解而家仲要讨论圣经密码咧？咁因为咧仲有一个后着嘅。咁我讲翻个前着先啦。就因为嗰阵时96年、97年啦，咁一班嘅编辑啦，同埋一个嘅记者，同埋一个作者啦，咁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就系叫做 Michael Drosley 啦吓。咁佢系一个系啦 Drosley 啦，咁佢就一个将呢个圣经密码喺现代嘅时间咧就带俾全世界嘅，即系讲紧古代其实都有 吓， 现代系佢带俾全世界。咁佢就写咗本书，咁就系叫做 Bible Code， 好简单，就圣经密码嘅。当然啦，其实就当时咧，我都认为圣经密码呢个 Bible Code 呢个名咧系非常之唔好嘅。 即系你都怀疑佢嘅真确性，抑或啲即系呢？ 我觉得佢有少少商业成分好强。咁但系个问题系，因为佢所讲嘅圣经唔系真系全本圣经啊嘛，佢系讲紧旧约圣经嘅，新约佢系一啲都冇嘅。 即系佢系讲紧嗱，佢话啊嘛，即系一行字里边咧，你每隔7个character， 即系每个字母咧圈一圈。跟住又打斜，可能又隔12个字母圈圈咁样咧，就会有一啲咩启示。 系冇错。 其实呢个系咪即系任你讲嘅啫？ 嗱，不如咁， 你可以好刻意咁样去。 嗱，呢个咧，我都有保留。不如咁，但系我哋就当如果而家暂时唔讲个保留嗰样嘢先啦，即系唔质疑佢先。 当圣经密码呢样嘢系有嘅， 系 当佢真有嘅系有啦，系咪？ 嗱，因为如果佢呢个作者咧，其实点解佢会谂到呢个方式去用电脑去编排佢旧约嘅头5章，所谓摩西5经啦吓，就去排列一啲嘅预言出嚟咧，就因为佢系根据咧大概50几年前咧，有个犹太嘅专家，亦都系专研究圣经密码嘅，即系讲紧唔系现代人嘅专利嚟嘅。咁佢就根据以前犹太人传统落嚟咧，相信呢个圣经里边咧，上帝系隐藏住呢个秘密，但系要聪明人咧先解构到 吓，咁即系 CIA 都唔掂，即系嗰啲专帮你解构啲code 啊密码啊，嗰班嘢都唔掂。 但系你唔好话，即系美国政府其实有一班人，即系 系啊，系有一班人系专 去解圣经噶，真系噶。 任何除咗圣经之外，所有嘅啲信啊， 冇错冇错， 密码佢哋都 要曲。 下次啊，每隔7个字圈一圈，会唔会有个名出嚟啊？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只有美国政府先至会有咁嘅情报局嘅啫。咁但系当时呢个美国嘅作者啦，就根据50几年前呢个犹太裔喺捷克做嘅一个报告咧，就佢相信当时咧以即旧约圣经攞5经5章啦，摩西5经啦，就排嘅时候，佢会觉得排隔几个字再排一个字，隔几个字排一个字啦，就不愿重复一啲嘅所谓上帝啊或者啲末日等嘅字出嚟嘅。但系以当时佢哋嗰个年代咧，50几年前、60年前咧，根本佢就冇可能仲手写咧，去将所谓希伯来字排到去揾到个答案。咁佢就当一个所谓嘅理念出嚟嘅啫。咁到近排咧，就所谓嗰个作即系个 Michael 啦，就喺美国咧就用咗个电脑系统，就佢去排啦。OK， 咁佢就用晒摩西五经嘅希伯来文，都有顺住排又好，打斜排又好，总之佢排完出嚟咧，就喺1997年嘅年头啦，即系96年年尾咧，就出咗本圣经密码第一本 ，OK， 咁出咗嚟嘅时候，当时 蓝色面嗰本啊嘛， 系啦，冇错啦，蓝色面嗰本， 咁就係全世界當時係幾震驚嘅，因為佢幾大膽地呢，佢就根據嗰個排列嘅問題呢，一路圈一路圈一路圈圈出嚟嘅位置嘅時候呢，就出現咗好多嘅中東嘅局勢嘅預言啦、一啲嘅災難嘅預言啦，當時包括咩呢、當時包括係講緊其實佢有一個預言係佢嗰個事件發生咗佢先擺落去嘅一單嘢，就係嗰陣時就係拉翻 發生咗，跟住佢先至喺嗰度圈翻出嚟。 呢個係嘅。咁但係嗰件事大件事就係嗰陣時嘅以色列嘅首相拉賓咧，係拉賓啊，唔係拉登啊，係拉賓咧，咁就係俾人行刺死咗啦咁樣。咁而當時咧，其實咧喺個預言裏邊佢就話咧原來揾到呢一個 case 嘅。咁、但係因為當年佢嘅死其實都幾大件事嘅，因為隨時係會引發中東嘅一個大戰嘅。咁、但係慶幸冇事。咁但係咧一路過嚟嘅時候咧，佢就預言咗咩咧？預言咗啲令我哋覺得咧冇乜可能嘅嘢，例如佢講到佢都講到書裏面提到，當年牛頓都試過喺個聖經裏面去解構呢個問題啦。咁而佢就話咧，佢幫到牛頓就咧解構咗一個幾喺我哋現代人嚟講咧唔係好遠嘅日子，就係佢哋相信咧2006年咧就已經係嗰個末日啦。 已经唔系玛雅文， 已经唔系玛雅 文，2012年， 仲早多六年， 再早多啲，再短多六年， 短多六年，系啦。咁佢哋直言讲到咧，一系咧，佢有好多嘅计算出嚟嘅，有啲就话2006年就系末日啦，有啲2006年就系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啦，有啲系2006年系大灾难啦。总之2006年 其实真系冇发生。你话2006年其实都似嘅，即系讲呢啲嘢都似嘅。因为嗱，即系嗰次同你讲电话，你又话而家即系原始森林就已经系即系剩翻一个咁、那个 系啊，冇错，南美洲系啊，俾人斩晒。 北韩嗰度又喺度嘈紧，跟住系咪先？ 你唔好啊，你哋唔好讲啦。 即系呢度好多好多嘢嘈紧， 系冇错冇错， 好多人好兴啊嘛， 系 即系随时都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 我哋 唔系好出奇， 系啊，绝对系， 真系唔系好出奇。就啱先打完仗系咪先？ 冇错， 随时佢癫起上嚟啊 ，boss， 咁佢又 咁得咁滞，冇错，绝对啱。同埋你谂下，就算而家呢个局势，你去到就算前几日都可以撚嚟嗰个酒店大爆炸， 跟住同埋南北极嗰啲冰又融 融紧， 仲要喺我哋呢一代会见到佢融晒，最少 冇错冇错。 如果你真系够长命，系咪去到80岁嘅话，融晒噶啦，而家50、60年已经融晒啦。 佢哋甚至讲到而家15年后咧，原则上我哋香港都会经历到，因为佢话会上个水位咧，可能会上升差唔多10几米 啊。即系尖沙咀嗰度已经会上 升。系水系啊，即系可能 浸晒噶啦。 15年后，系啊， 15年后 就已经出事噶啦。 而家系讲紧呢啲系啲真系地球嘅灾难， 即系呢啲唔系密码嚟噶，呢啲系档案嚟噶， 呢啲系档案，即系计咗啲。 冇错冇错， 所以佢话啲圣经密码2006年其实都虽然有一个好 惊嘅心态， 好寒啊会。 但系佢讲到除咗2006啦，佢讲到2004咧，即系讲紧第一本先啊。 下年嘅啫， 系啦，2004 佢 系啦，冇错啦。我哋唔好理沙士重重林先啦，就系讲紧2004年咧，佢已经讲到话应该仲有一次大型嘅大灾难。 呢个系圣经密码， 圣经密码里边第一本嗰边阿 Michael 写嗰样嘢嚟嘅。咁啲人已经觉得哇唔系啊嘛，咁但系佢当然佢讲到咧有好多个玄机嘅，即系例如可能佢讲到拉宾嘅死亡啦，又讲到中东嘅局势嘅演变啦，咁讲到会有之前嘅大地震，甚至佢讲到2001至到2010年之间咧，佢有好多个年份系出现咗好多大地震，包括中国咧，佢都会话大地震嘅。但系嗰场大地震讲紧唔系嗰啲普通小震，未即系佢讲紧2000年，但系佢讲紧系毁灭性大地震咁样嘅大地震。咁佢 spot 咗系日本啦，同埋加州同埋中国嘅三个地方。 咁佢呢个同加州即系一路有人讲咧，或者系加州呢一个地方咧，佢系沿住个海岸线，成个加州会系裂开， 系啊， 去浮咗出去呢一个太平洋啊嘛 ，Pacific Ocean 嗰度。变咗一个岛啊，好似夏威夷咁样嘛。咁所以嗰啲日本仔喺好多年前，我谂10年前已经开始买晒西雅图嗰度啲嗰啲屋， 想裂开买， 扮到时会系海岸线啊嘛。嗰度变咗沙滩啊嘛。 但系到时就屋都烂晒啦，一定吓。咪变咗喺嗰个咁嘅预言底下咧，其实喺成件事喺96、97年咧，佢就已经讨论得好紧要，就话呢啲档案会唔会真系发生咧？即系呢个系一个惊嘅地步嚟嘅，但系去到后来， 即系呢件事过咗2000年啦，去到2000年嘅后期，根本就已经再冇人提圣经漫画添啦，即系觉得切，冇嘢， 即系未讲唔中， 系啦，类似咁嘅事。点知咧？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2001年发生咗九一事件啦。 嗯， 之后作者咧就喺2002年咧出咗第二本嘅圣经漫画。 究竟第二本圣经漫画里边有啲乜嘢系好惊栗嘅咧？嗱，呢首歌之后话俾你听。 Stay close enough to hear you say, do as the beautiful ones do. Tore up my picture from its frame. I just wanted to be one of you and standing on the outside. On the outside， 佢系 Sheryl Crow。 不明来历之解构圣经预言密码。A Prophecy Special。 好 啦，翻翻嚟啊，咁啊，第二本嘅 Bible Code 里边咧，即系头先第一本就知道咗啲嘢，应验咗一啲嘢啦。咁第二本里边佢即系讲到啲咩咧？即系几时出咗呢本？ 其实咧好得意嘅嗱，佢第一本咧就铺天盖地嘅宣传伎俩啦，即系根本全世界每一份报纸都有卖到呢件事嘅。咁去到咧九一事件之后咧，其实冇人会谂起圣经密码嘅。当时我都完全冇谂起。咁直到咧2002年，即系讲过咗几个月咧九一事件之后啦。咁有一日行书局，咁行下突然间，咦？ 出一本橙色嘅， 点解本本圣经密码会橙色嘅？咁我就好震惊啦。当然一睇，咦，系第二本，仲要咧佢有个subtitle 嘅，即系一个小嘅题目嘅，就叫做 The Countdown， 哇，倒数的 倒数 ，Final Countdown。 咁我就即刻，当然即刻要买啦。咁买完之后咧就。 即系完噶咯，你出作者之后出两本嘅啫， 因为佢都摊摊摊 下包呢啲， 即系佢冇可能出第三本嘅，除非突然间仲有第二件事啦。咁佢之后翻去即刻 lona 啦。 咁呢本书入面最劲，你即系吸引到你嗰个。 首先第一样嘢咧，佢就开始补获翻先，就系咧佢首先补获翻就系其实佢咧就揾翻摩西五经排多一次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都排到呢个双子塔倒塌。嗰一日嘅事嘅，佢都话， 即系我唔系冇讲啊， 系 我留意 查漏咗，系啦， 查漏咗，佢有讲啊， 冇错冇错冇错。咁即系咧，佢里边讲嘅嘢咧，之后咧就觉得，咦喂，如果嗱，我而家讲紧嘅就系我当佢成件事系真先，即系唔好批评佢有冇疑点先啦吓。佢喺第二本卡单里边再去精心地再去排过，再去睇仲有冇啲预言佢系漏咗嘅时候咧。佢真係漏咗好多预言喎、 嗯。 当然呢嗰啲日子呢都係围绕緊2000年至到2010年嘅，即係我哋呢十年里面嘅事、 啊。不过又唔可以话佢係马后炮嘅，因为佢真係喺本圣经度真係揾到。 系冇错，佢都拼到啲字出嚟。 实在係太多预言。 亦都有可能係。 你解构唔晒。 啱、啊。咁、但係佢当中预言呢，当然呢佢再重复地呢，佢揾到好多其他嘅章节呢，都是再次形容2004年呢、是有一个大灾难，呢次准确啲啦，就是说什么呢，会有一个极大的导弹呢是会射向纽约。 哇、 即是他讲到明白了，是如果2004年的灾难呢应该是再次是纽约的。 几个月后啊 几个月后、即是我们还有很快见到的啦。而2000 好快见到的啦、记住留意啦 不搞错。 不是 我都要讲。 即是这个是圣经密码里面。 第二本里面讲是啦。咁、2006年呢他再次找到很多个预言呢都是讲的大灾难。 啊、 是世界性的 大灾难。是 natural disaster, 即是自然 的灾难。他有讲他有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亦都再要是引发大灾难这样的情况。咁呢次里面呢再有令到我其中一 part 呢是几觉得惊嘅系咩？我觉得惊嘅地方咧， 就咁大家都会觉得好惊、 啊。因为点解咧？佢讲到预言里边咧，佢揾到一个角色啊，嗰、那个名咧就是、以前冇出现过嘅。咁、佢就叫做Ambrosia 咁样一个名啦。但你将个 AM 查咗或者个 ER 查咗，都系 Boost 呢个字嚟嘅。OK，Ambrosia 咁样，一个串发嘅音。但系咧，佢个密码里边拼出嚟呢个音咧，系一个人物嚟嘅，呢个系关键人物。 佢话咧，佢系中意打仗嘅总统嚟嘅。 唔系，但系佢仲要讲到咧，呢个 Ambrosia 啦，我哋读啦，系会将喺未来咧，系会杀死而家嘅中东阿拉巴勒斯坦嗰个阿拉法嘅。即系 in charge 嗰个阿拉法咧，即系如果佢一死咧，就原则上系可以打成 应验咗噶啦，又应验咗。 佢未死噶。 我知道，如果佢 而家佢死咧， 系啦，冇错， 就应验咗。 如果佢一死咧，就应验。 如果大家仲要喺，譬如真系喺现实生活里发现听到话美国即系暗杀佢，或者佢突然间阿拉法死咗咧，咁就系一个佢真系唔系马后炮啦。 呢个就 part of 圣经预言系写咗嘅。 系啦，但系我仲惊嘅一样嘢系咩？当时我心谂，咦系喎，布殊会唔会对佢不利咧？咁样，但后来咧仲。恐怖嘅就系咧，如果你留意呢几个月，就系讲紧呢2003年呢半年嘅中东局势咧，其实巴勒斯坦咧系因为俾美国逼之下咧，系选咗个新嘅总理系上台，而嗰个总理个名咧系都系类似 Ambrosia 呢个名嘅。咁但系个问题唔系正式咁嘅算法，但系个问题，如果呢一个巴勒斯坦嘅选咗出嚟嘅新嘅首相系未来嘅日子度任何形式系令到阿拉法死亡咧？咁就原则上佢係 应验咗 我呢个圣经密码，就会迈向緊一个世界大战㗎啦。咁佢寫到明嘅，即係佢冇隐瞒到名啦时间地点㗎。佢今次係寫到清清楚 2004年 同埋人物角色中东。咁但係呢即係成件事里面如果真係话我哋其实睇到嘅，因为你諗下而家就算係而家中东已经仲系黐緊线嘅，即係而家喺以色列喺前日仲起緊一部围墙。 系美国政府都唔中意嘅，喺围墙嚟间开佢自己嘅国家嘅。但系咧，里边仲有一个预言咧，系你我都震惊嘅，因为咧，佢竟然咧系讲到有外星人，而系喺第二本里边，系圣经密码里边排出嚟嘅， 吓、啊，即系又会有外星嘅物体咧 出现。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ot show. Admin Lloyd, a Papa J special. Hey! 不明来历之解构圣经预言密码 A Papa J Special。 好啦，翻翻嚟咧，即系最紧张嗰样嘢，就圣经密码居然系讲到同呢、這个即系 外星人、 外星人有关啦，即系佢净系讲到系 alien， 即系佢意思系话咧，佢第二本里边咧，其中一 part 就系讲到咧，佢个五即系摩西五经旧约里边嘅字排出嚟嘅时候咧，佢直情系排到 alien。嘅指出嚟，之后仲要系讲到咧，呢、這个 alien 咧系会喺中东死海附近嘅海岸有活动，或者 佢哋翻翻嚟攞翻啲死海古卷咁嗰啲。 嗱，一间讲死海古卷啦，嗱、我而家讲就系佢哋即系个圣经密码里边冇攞，冇讲你佢攞乜嘢走，但系就话有啲就话佢 land 嘅降落嘅、有啲就话佢嚟到咧系攻击嘅。咁、你知咧，即系喺以前我哋就讲过啦，即系法利马预言嗰阵时咧讲过，就有啲预言讲到。如果可能是一啲嘅末日嘅先兆开始嘅时候，可能最终嘅 一班人喺天上边嚟， 系啦，天上边嚟，但系就以即系外太空嚟 之名， 以上帝嘅名， 上帝之名 就话自己系嗰班人咁嚟到，咁就可能引发一啲好奇怪嘅事噶啦。咁、竟然就喺第二本里边咧，竟然佢可以圣经密码度拼到外星人或者 alien 啦，可以叫你叫咧外星嘅生物啦吓，嚟到，仲要系可能对人类有可能不利嘅。咁。会唔会就系呢几年发生呢？咁呢度就冇讲到明系边一年发生，或者系点样发生，但系咧个地点有讲到明。个、地点咧就系讲到明喺死海嘅死海嘅东面，即系而家约旦边境啦。嘅南边有两个小镇，一个叫Lisa， 一个叫 Masa 嘅一个地方啦。咁但呢两个地方系啲冇动机嘅地方，唔系城市，唔系城嘅，即系好细嘅地方嚟嘅。 即系可能又系话呢班 alien 嚟到系即系食晒地球嘅资源咧，有 move on 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嗰啲，系咪呢啲咁嘅类似嘅传说？ 呢啲嘢似我哋多啲嘅。 系咯，其实我哋先至系咁， 我哋人类先系咁。 人类先至系，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喺火星嚟嘅， 系 我哋就食完晒火星上边嘅嘢啦， 系啦，搞到佢 砍晒佢啲树啦， 系啦， 咁佢啲咩 水 印象全部冇晒，跟住我哋就移居嚟地球。 冇错， 即系。你上次同我讲嗰样嘢，我觉得我成日都中意谂呢样嘢，我想话俾大家听就 系、是，阿云你真系将我私底下同你讲呢样全部讲晒 咗。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大家要听一听啊，几劲嘅真系，即系当地球成个地球嘅生命咧系一个钟有 二十四小时 咁样，恐龙占领咗地球咧 系23小时33分钟到， 恐龙系统治咗地球23小时33分钟，而地球人 只系出现咗30秒到嘅， 只系出现咗30秒， 即系已经恐龙时代比较， 恐龙时代比较，人类只不过喺地球出现咗30秒，就已经将呢个地球系毁灭咗，斩晒佢啲树， 食晒佢啲嘢， 整穿佢嘅臭氧层， 冇错。所有嘅淡水污染晒、所有辐射系咁射，咁系我哋30秒，即系同恐龙时间去比较，恐龙系和平地统治地球二十三小时， 恐龙就即系嗰啲就系佢喺个食物链度，食物链里边其中一样嘢啫。人类就唔系人类，真系喂斩晒，而家单斩剩一个原始森林， 系而家就剩巴西嗰度。 即系好多人就话 alien 即系外星人就系、是。咁嘅做法㗎嘛，去完每个星球之后 食完啲嘢， 搞掂咗佢之后清咗佢仓就去另外一个嘛。 冇错冇错。 咁就其实我哋。 其实圣经密码 就唔系讲。 圣经密码就 形容到。 好形容嗰啲咩啦。即系我除非嗰架外星人系火星嘅死剩种，佢哋而家先嚟。 再突擊我哋啫，除非係咁啫。但個問題咧，佢講咗兩個地方咧，都係關於死海有關嘅地方。咁而佢哋就當中仲形容到一樣嘢咧，都幾可怕嘅，就係咧佢解構嘅當中，佢形容仲重要係話咧，係同人類嘅原始祖先有關。咁當然咧，個作者都有自我演繹嘅，即係佢當然揾到個嗰幾個字之餘，佢唔係淨係話齋揾到俾你睇算嘅，佢就諗緊佢會唔會當中都牽涉到其實外星人，即係你之前都講咗好多個理論，就係可能人類係曾經係俾外星人係製造出嚟，或者係幫我哋等等啦。咁會唔會佢所講嗰個生命之源喺嗰個死海附近嗰兩個地方，其實根本就收藏咗最原始嘅人類 DNA 咧？其實佢嚟到係攞翻走嘅啫，或者攞 即係又係嗰啲山窿裏邊， 係啦係啦， 裝即係藏咗一個， 即係收埋咗地底咁樣嚇。咁可能淨係咁樣，因為佢保存得最好就係嗰個地方啊嘛。任何嘅儀器又好咩都，因為佢乾嘅程度。其實即係濕度唔高啦，同埋佢又係世界最低嘅低洼地區啦。咁變咗啲人就話估，即係嗰個作者都係估啦。佢話會唔會如果真係嗰個聖經默默講外星人真係到嘅話，佢真係去呢兩個地方，真係講緊呢個人類嘅始祖嘅原始嘅資料或者原始嘅秘密，其實根本就會 真係冇係原始，我哋嘅始祖嘅骸骨喺嗰度咧。 都有可能， 咁有冇人或者去嗰啲死海嗰啲山窿掘呢样嘢？ 真系揾得好啦，因为我差啲唔记得咗。其实我去过死海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咧， 你去死海， 我喺约旦死海，即系其实讲紧咧，我去约旦嗰边死海就系而家讲紧，即系讲紧如果外星人降落嗰个地方就喺嗰个附近。嗰度咧其实有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咧，就系、是、叫尼波山。即系讲起圣经咧，一定要讲下呢样嘢。当年咧，即系亦都关于摩西五经啦，因为摩西咧。就是死喺尼波山，咁死喺尼波山咧， 佢哋掘佢哋。 嗱，圣经咧就系话咧，当时咧摩西死咗啦，系上帝亲自落咗嚟喺尼波山掘咗个窿，撞咗佢。之后咧就从此冇人知道摩西嘅座喺边度啦。OK， 咁但系尼波山我上咗去， 你去揾佢嘅权杖。 哦，真系上噶，但系当然冇可能揾到啦吓。咁我会八卦咯，我就同当地人就问咗好多嘢。咁我就同你问，喂，究竟其实你哋有冇可能揾到摩西嗰条尸嘅咧？吓，即系正如你所讲，其实揾到佢条尸就揾到佢最原始嘅 DNA 啦，系咪？咁佢哋答我嘅嘢我都觉得几震惊。 证明真系即系。 吓、啊、有冇系嘛？ 系啦， 冇错。如果揾到摩西嘅尸体，就真系大镬啦，即系所有嘅 confirm 噶啦，系啦。咁而当时咧，佢哋约旦嘅政府嘅官员咧，即系唔系官员嘅，即系当地工作人员啦，喺上面，因为仲好多人掘紧嘢噶啦。咁佢俾咗个答案，我都觉得几 匪夷所思， 我系惊惊地嘅吓，因为咧佢话咧，其实佢哋而家已经同 NASA 咧系合作紧。 其实咧，我哋讲下呢啲嘢咧，即系圣经啊，所有嘅其实呢啲最终其实都系关于外太 空。系冇错，佢同 NASA 合作紧点咧？佢就系而家用紧咧 NASA 嘅最先进嘅 scan 嗰啲 嘅红外线嘅人造卫星 scan 个山啊， 就一块块一块块紧嘅山咧，所有地方都 scan 过去咧，就佢就用人造卫星嘅穿透嗰个 X 光仪器咧。佢就要揾摩西嗰条尸出嚟， 但系而家 scan 成点啊？ 嗱，我就觉得一样嘢嘅，即系佢哋肯公布先系一回事啦。你谂下，即系其实之前如果我冇去过尼波山，我从来唔知道原来 NASA 牵涉到去揾摩西尸体。 你系嗰度啲地道人话俾你听 ，NASA 喺直情系尼波山上边仲系考古紧嗰啲工作人员讲嘅，即系佢哋自己都话，其实佢哋都想揾到摩西嘅尸体。咁但系我就有啲担心咯，因为第一，如果真系揾到咧，其实咧就好大镬嘅。因为其实我有少少觉得唔想俾佢揾到嘅，因为揾到嘅话咧，亦都系应验咗圣经自己嘅经文里边讲啦。如果末日嘅时期真系好近咧，原则上最远古时期嗰扎嘅先知同埋嗰扎嘅祭司咧嘅尸体就会俾人揾翻。咁如果摩西真系嗰条尸体俾人揾翻嘅话咧，甚至话攞个 DNA 揾，甚至有啲傻啲嘅科学家揾佢啲 DNA 复制嘅话咧。咁就係等于復活嘅啫，其实。咁就所有嘅末日预言呢就已经係差唔多係到到尽头㗎啦。 咁即係嗰啲十戒呢係坚嘅。 十戒唔知啦，因为十戒嗰份版嘢揾唔到 㗎。如果真係揾到佢。 如果揾到佢。 即係坚㗎啦呢樣嘢。咁即係嗰啲行邪淫啊嗰啲就真係会有问题喎。 而家都有问题嘅。 你有冇牵涉喺呢啲度。 咁因为啲咁。咁甚至即係当然呢有啲人都讲緊揾到摩西亦都揾到佢个权杖啦。佢个权杖亦都系牵涉到好多个问题就系、 是。但点会即係冇人话过即係上帝落嚟撞佢嗰时候摆咗啲权杖喺旁边㗎嘛。 冇讲到。 即可能会拎翻走啲权杖。 可能上帝拎翻走啦、所谓可能如果讲嘅上帝会唔会就系所谓外星人咧？咁、当然佢个权杖可以将红海分开嘅， 一定系有啲 super power。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因为佢肯定佢之后死咗之后，佢啲后人系冇攞到嘅，即系经文系冇讲到之后嘅权柄等等啦。但系个问题系。权柄去到点呢，即是以后就好像消失了这样。咁变咗就算而家讲到即所谓刚才讲的外星人来到那个地方，咁、其实那个位置呢离开尼泊山不是属于太远的啫，都是死海的边缘位置。咁变咗呢帮人如果落嚟，佢为咗即是圣经密码里面讲啦，为咗祖先的一啲人类祖先的一啲秘密嘅。咁如果係咁嘅话，咁我哋就真係大镬啦。即係係咪真係佢去到要实在地应验咗圣经写低嘅预言，唔係密码喎，即係预言呢。咁如果係嘅，佢哋嚟如果就攞咗啲嘢走，我哋都当係一个我哋唔知道就算啦。如果佢係真係嚟攻击嘅，咁我哋就大镬啦。 唔会大镬㗎，你咩都做唔到㗎嘛。 我哋知咩 你都唔会做到啲乜。 冇错冇错冇错，係绝对冇有。 即係你只会你会见到电视见到阿布殊一向咁自大嘅美国嘅总统会觉得我哋做唔到嘢呀。 我哋等 咩都做唔到。 係冇错冇错。 即係佢係好肯定佢係咩都做唔到。 係冇错。即係就算你点样射呀，即係你因为佢哋嘅技术嚟讲 真係。梗係讲緊可能唔係射你嘅真係。 可能係佢 可能係搵啲嘢炸你嘅未必係呢啲。我呢个係人类嘅自己嘅即係双情愿嘅想象嚟㗎嘛。可能人哋根本唔係咁样整死你。 可能佢哋已经做一啲嘅超声波嘅嘢已经搞掂㗎啦。所以我可能即係喺佢哋嘅目光我哋嘅实在太渺小啦。即係 可能直情係用啲即係时光机啊，超时空嘢去将你成扎人闪咗去第二个 dimension。 啊，你真系醒、啊， 即系可能超乎大家想象。 因为咧嗰、那个第二本嘅圣经密码里边咧， 仙乐都就叫做 唔系，你揾到仙乐都吓死人啦。咁就系真系讲到咧，有一个揾到出嚟嘅 term 就系叫 time machine 吓、 但系佢冇任何嘅其他嘢牵连啊，即系 讲咗 佢系即系Michael 喺里边揾到。圣经文即系圣经五 家老咪已经 check 晒啦 ，check 晒啦， 部机 啦 ，work 嘅部机 系啦。咁呢时佢就话啦，如果原则上佢如果啲嘢真系出现过，尤其是我而家睇嘅就系咩咧？就系等紧会唔会有人真系暗杀即系阿拉法啦？因为佢真系而家在生啊嘛。佢仲要讲到嗰个名，一系咧就同布殊有关，一系就同佢而家新手上有关。咁只要佢真系死亡牵涉呢两个人咧，原则上佢之后所讲嘅2004导弹毁灭纽约啊，后来2006嘅世界大战啊。咁就即係好可能会出现啦。咁但係当然佢都话嘅，佢话佢都唔係想吓死人嘅。佢都系话，因为佢喺第一同第二都讲咗一样嘢，就话某个程度上佢都相信呢，可能有啲嘢我哋做嘅出嚟呢，可能会将所有嘅结局或者末日系延期都唔定。 佢即系命运始终系掌握喺人类嘅 手里。系啦，呢个虽然好老土， 都几难啦、真系有外星人嘅穿，你都几难有机会掌管你自己嘅命运。 冇错，咁但系当然佢都可能费事一次过就吓晒所有人啦，可能佢都即 系而家系 assume 紧一啲外星人系高过。地球人嘅智慧嘅外星人啫， 冇错冇错， 低等啲嘅可能 系。咁变咗佢，如果我哋就算讲紧 ，OK， 我所有嘢我要等呢个历史事件就系有冇事啦，系咪先？第二就系2004年一年啫， 系啊， 2006年两年， 两年几啫。 所以所有事情咧，如果就算系佢讲真定假，我哋都有眼睇嘅。同埋佢讲到所有嘅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当中第一、第二都讲咗一个咧，就系砌出嚟嘅字，即係讲緊喺旧约里面編出嚟嘅密码里面呢，有一而再再而三係出现叫做大陨石。咁你知好多科学家其实都讲到㗎，其实地球有陨石撞击係好平常。 係好平常事，同埋而家係成千上万嘅隨時係呢啲係 aim 緊地球。 冇错冇错。 埋緊嚟㗎嘛。 係呀冇错。甚至即係你諗下，如果就算上年我冇记错2002年嘅6月呢，嗰时候我同你嚟师大都倾过问题。 係呀 咪太空总署 spot 到一个巨型嘅陨石喺我哋月球同地球之间飞过。 飞过係呀。 过咗6日先同我哋讲㗎嘛。 过咗撇咗啦嘛啦。撇咗啦。之后啱啱飞过咗。 係啦。咁我諗其实飞緊过嚟嘅只係仲有大。 系咗大把，你求其睇一啲即系VCD 又好，咩纪录片好，你见到佢好多嘢周围飞噶啦。 系，冇错。所以如果我哋根本如果系控制一啲天外嚟紧嘅嘢，无论嗰个系所谓 alien 又好，陨石又好，其实原则上我哋系比较被动嘅。 吓，我觉得我想问你，即系死海呢个地方咧，点解会即系咁多嘢发生咧？喺呢个地方 啊， 即系嗱，佢又会讲述到有外星外来侵，即系唔好话侵略者啦，外来嘅嘢 aliens 系 喺个位置嗰度会讲，咁又有死海古卷喺嗰度啦， 冇错，死海又可以浮啦啲， 可以浮啦吓，咁跟住嗰啲即系以前摩西嘅尸体又或者系即系附近啦，即系好多嘢都系呢个地方，呢个地方有啲即系咩咁特别咧？ 我觉得其实呢个地方真系奇怪， 系好 holy 嘅，即系咪佢好好？ 我觉得应该都会觉得几 holy 嘅，同埋佢好多个传说都系嚟自呢个地方，就算讲紧啲盐柱嘅传说啦，嗰阵时就有圣经，都而家仲有盐柱嗰啲喺周围。即系喺死海周围就即系生出嚟噶嘛，咁、就算死海 OK， 你就算比较平常，你知佢系世界最低嘅水平线以下地方，亦都系盐分最高嘅湖啦。咁、你掉落去任何人都死唔到浮紧嘅。咁但系个原因成因咧，其实讲真的，你要 check 点解会有个死海咧？其实你真系冇乜特别嘅科学证要揾到。 咁其实嗰时佢哋喺死海行嘅时候咧，其实咪因为佢盐分太多，所以可以行到咧。 你讲紧耶稣嗰阵时系咯，嗱呢度咧。我就觉得圣经呢真係可能係写错嘅。点解呢？因为圣经就话耶稣係佢圣经讲耶稣喺加利利海行㗎嘛。我就时都话其实可能耶稣唔係喺加利利海行。 喺死海。 因为喺隔离，因为其实两个湖系好好近嘅，就唔係太远嘅。 但唔会写错嘛。 你当我咁讲啦。你 challenge咩叫圣经。 係呀，即係我但我大胆地challenge圣经喎。即係我时都觉得可能真係写。 即係你以一个科学啲嘅角度。 科学啲嘅角度冇错。 就觉得咦佢死海真系浮，但系浮你都行唔到㗎嘛，佢唔系浮到，你真系可以行到嗰啲嘛。你只不过瞓喺度，佢系 训练 你系嚟嘅，你唔会沉落去啫。 系，我真系浮起咯，但系即系我咁讲啫。但系我当然唔敢再 challenge 佢，真系系咪神迹啦吓？但系呢个地方附近嘅地方，所有嘅位置咧，都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就系当年发现咗呢个死海古卷。 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呢个死海古卷嘅呢个发现嘅情况啦、经过啦，同埋佢嘅来龙去脉。作品啊，歌名叫做《Down in the Park》。 不明来历之解构圣经预言密码。A Papa J Special。 其实我觉得好多咧，即系所有呢啲即系天外来客，即系嗰时即系上帝点样即系嚟啊，或者自己就系即系耶稣点样走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到而家会唔会系即系所有都系以讹传讹，好多人去讲好多唔同嘅故事，即系演绎到变咗好多版本。其实所有嘢都系围绕即系外太空。 其实如果真系可能最终极都系咁 吓， 系咯，甚至吓、 变咗冇晒即系宗教嘅分，即系大家唔同嘅宗教、唔同嘅种族啊，冇晒呢啲嘢嘅，都系人类咯。 甚至其实有一个经文咧，圣经经文咧，突然间想讲噶呢个经文，因为咧 剛才你讲到可能上帝所有记载都是从天而来好，天使从天而来好，等等所有从天而来好啦。其实有一个 point 呢，我觉得好多人都忽略咗喺圣经里面嘅，因为曾经耶稣呢喺经文里面系自己讲呢，就系佢亲眼见到撒旦从天闪落地下嘅。 闪落地下， 即系咧， 都系闪落地下。 即系佢唔系由地底嚟，即系佢唔系讲紧地狱啊等等，即系都系天外。 即系地狱未必喺下边 嘅。系啦，冇错啦。 可能都喺外 面，都系外边嘅。 即系如果你而家去咗掟去火星，咁咪地狱咯。 系都啱，冇错。咁变咗可能所有嘢，所有外来嘅嘢，可能佢好嘅就系上帝咯，唔好嘅可能就系撒旦咯。咁变咗头先讲死海古卷， 系啦。 死海古卷咧，我就觉得咧系一个上帝咧，如果真系有安排嘅咧，就真系一个好戏剧， 真系命令中呢个安排，真系无端端有个木头， 系 1947年， 我就仲要系罗志威尔嗰年， 仲要系1947年， 系1947年，同年冇错。以前就发现唔到，你讲紧即系而家讲紧死海古卷咧，嗰啲古卷系超过2000年历史 ，OK， 即系而家讲紧系一班人系到而家都唔知嗰班系咩人嚟噶。 同埋你俾个饼打去睇啊嘛，咁嗰个研究嘅专家咧话，嗰啲山洞里边嗰啲石咧，其实唔系一个好坚固嗰啲石洞嚟， 冇错冇错。 佢攞住嚿嗰啲山洞嗰啲石摆喺手度咧，佢一年就碎晒啲沙石，哇！佢都可以冇冧到， 冇冧， 可以保存呢个2000几年。 系啦。 呢个系我觉得即系好夸张， 好夸张。 你搵个锤仔一凿碎嘅喎，嗰嘢系。 喂，同埋你谂下嗰个地方啊，即系死海古卷，而家讲紧佢搵到死海古卷就叫 The Curran， 即系我哋中文叫做富兰或者系可兰嘅地方啦。就而家就喺巴勒斯坦境内啦，即系其实以色列嘅境啦，即系咁讲啦吓。咁你谂下中东嗰个位置咧？2000年嚟，其实所谓嘅战乱啊、荒土啊， 都冇停过， 冇人发现过， 但系都原封不动， 原封不动， 系咁炸都炸唔到嗰个咁易炸嘅山洞， 冇错，仲要嗰个地方唔系冇人住嘅，即系有游牧民族啦，系有犹太人、有巴勒斯坦人，乜人都系喺嗰度住咗2000年，生活咗2000年， 行嚟行去都发现唔到， 冇错。竟然是1947年一个其实呢有好多个书呢就话是一啲嘅阿拉伯嘅牧童啦，其实就唔系阿拉伯牧童发现嘅。其实呢就系一个叫贝都因嘅牧童。贝都因呢，如果一间有时间有时间我再讲个贝都因有啲古怪历史嘅。唔记得就算啦。咁贝都因呢， 古怪历史嘛，你话。 咪一个贝都因人咁就发现咗，因为佢牧童嘅时候，即系一路喺度牧羊嗰时候呢，一路行嘅时候呢，因为掉咗石仔呀掉咗成嘅时候呢，就掉咗其中一个窿，就突然间砰一声听嗰啲声碎咗。咁佢好奇啫，咁行落去睇，咦，有啲咁嘅经文。 其实系咪个地方即系唔系话藏咗喺地底，就咁系摆咗喺度咁样。 佢系摆咗喺窿里面嗰啲墙边囉。其实唔系， 其实唔好隐蔽 嘅，唔好隐蔽嘅， 咁摆咗喺度。 系啊，但系二千年就冇人发现。咁1947年呢个贝都因嘅牧童，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上帝有安排揾贝都因嚟去揭开呢个序幕，其实都系有趣。咁之后咧就开始咧就俾。一班嘅考古學家完全知道有呢啲嘢啦，就於是乎當年以色列未立國嗰陣時，咁咧就一班嘅，尤其是係西方國家啦，講緊英國啦，尤其是咁同埋一班嘅， 咁擺喺英國博物館啊，又攞呢一班， 有嘅佢有攞到嘅，咁但係有大部分咧就當時有班嘅基督徒，就唔係猶太教徒，係一班基督徒就開始研究呢啲嘅聖經嘅 卷 作， 幾千年。 如果你講1947年咧，就揾咗數以百計嘅卷。嘅圣经，但系其实当后来讲紧1952、53、54、57年，到后来咧，其实喺嗰个地区嗰啲山洞系不断仲揾到啲死海古卷经文， 摆喺唔同嘅山洞里边， 摆喺唔同嘅山洞里边嘅。 哇！ 咁而里边嘅内容咧，先至系最真实。 咁究竟咧，即系呢几百卷嘅死海古卷里边，有冇隐藏到啲古代嘅圣经密码咧？